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大田民众力量等大田市各市民团体12号举行周三集会，表示要求正确解决日军性奴问题。会上发言者表示谴责说，日军性奴犯罪惨状通过社会网被曝光，但是日本政府对此予以否认。